一起分享，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说有一位刘先生啊，每天上班都得坐公共汽车，可是呢，他从来都不把自个儿的座位让给别人坐。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为什么呀？因为他是一名公交车司机。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大家好，我是韩健，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快乐合家欢。住在一家小区的老何发现呢，自个儿这儿子小何和孙子欢欢，今儿个从一回家就是嘀嘀咕咕的，一边说呀，一边还那哈哈哈的乐，弄得老爷子是一头雾水。这老何仔细一问才知道，感情啊，这爷儿俩今天坐公交车的时候啊，碰上一件有趣儿的事儿。究竟是什么事儿啊？来听听。 我说你们爷儿俩那嘀咕什么呢？跟逗蛐蛐似的，有什么话大点声说。 爷爷，没什么，刚才爸爸接我回来坐公交车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儿。 这坐公交车还能有什么有趣的事儿？ 那听我慢慢给您说。刚才我跟欢欢那上公交车呀，正好有一个俩人的座，我们爷儿俩就坐下了。刚坐下呀，就看见有一个比您岁数还大的老大爷上了车了。您这孙子特有礼貌，就把那座让给了那老大爷。我一看就知道这老爷子是第一次坐这趟车。他问我到龙潭湖啊有多少站，我说啊，您别忙，到了以后我告诉您。 这老人啊，一个人出门他不方便，你们爷儿俩本来就应该照顾照顾。 是呀，过了没几站，那大爷就用手指头捅捅我腰眼儿，说：“小伙子，这是哪儿啊？” 这老哥哥指定是怕坐过了站，这你得告诉他。 我也是这么想的呀，我就跟他说：“大爷，这是崇文门。”可过了没两站，这老爷子又捅捅我腰眼儿，说：“小伙子，这是哪儿啊？” 你可不能嫌人家絮烦啊。 哪能啊，我又跟他说：“这儿啊是白桥大街，您呀别着急，到了地方我告诉您。”可没过两站地，这老爷子又捅捅我腰眼儿，问：“小伙子，这是哪儿啊？”这回没等我说话，您这孙子就言言了。他一搭茬啊，把我都给逗乐了。 欢欢，你是怎么说的？ 我说：“老爷呀，龙潭湖还有三站就到了，这个呀是我爸的腰眼儿。” 您听听欢欢这回答够有意思的吧。其实啊，出门坐公交车的时候啊，乘客之间就是应该彼此多一分关心。当然了，要是您在坐车的过程当中碰着什么问题了，热情的司守人员也会主动的帮您排忧解难。下边咱们来欣赏一段姜昆李文华合作表演的相声《我与乘客》。通过这段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相声作品，咱们能够感受到当年大多数公交车司守人员全心全意为乘客服务的优秀品质。当然了，也有一些个别人服务态度那可就不到位了。 咱们这一段相声就说说您。 说我？ 哎，我们这老何同志啊，跟我们一起已经工作了多年了。这老何同志啊， 不，你什么？你先别说，好，还没弄清，我不姓何。 你看您姓何？ 不姓何。 您别谦虚，你看 这有谦虚的吗？ 您不是姓何？ 真不姓何。 哦，对了，您看我这记性，您姓平。 你哎， 我们那老平同志啊，脾气可…… 等，我不是。也不姓平， 那您姓什么呀？ 我姓李。 哦，和平李。 哎，我还北京站呢。 和平李，北京站104。 嗯，大五鬼。 大五鬼同志您好。哎， 谁叫大五？有叫大五鬼的吗？ 怎么了？ 说着说着，你怎么跟我卖上车票了？ 您说对了。 嗯， 我就是五鬼电车上一个 普通的售票员。 哎呦，怨不得呢。 我们的言谈话语代表着北京人民的精神面貌。 对，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得注意为首都人民争光。 哎，看起来你还真有点新时代青年的特点。 我们呀、 嗯、 代表着时代的风貌。 对， 也影响着时代的风貌。 就是 你比方说吧， 嗯， 大家现在全在各个岗位上为司法奋斗， 嗯， 我们工作好了能够鼓舞起大家工作的劲头来。 哎，这倒是。 服务不好使人垂头丧气。 哎，能起这么大作用吗？ 当然了，你比方我们早上起来， 嗯， 这辆车刚刚走，您匆匆忙忙赶来了。 哎，赶时间别迟到啊。 我一看见您就得主动招呼。 哦， 哎，同志别着忙，留神摔倒了。司机同志稍微等一下，还有一位同志就上去了，来来来，我搀着您。 这服务态度真好。 我们就是要特别照顾孕妇。 哎，嗯，我是孕妇啊。 哦，对了，您已经生完了。 可不嘛，谁生完？我是男同志， 对谁都一样。 哦， 老同志别着忙，来，不好，车门把住了，里边同志稍微往里挤一挤。好，大家时间全部耽误，谢谢。来，把书包往前搁，留神夹住。哎，好，站好，注意关门，走嘞，滴滴。 嘿，就是挤点心里都痛快 啊。 嗯， 就这么几句话，没给您讲什么大道理， 嗯， 也没做什么思想工作，普通几句生活上的语言。您这一天要是工作起来， 向你学习，好好完成本职工作。 就是嘛。可是我们要不注意自己的服务态度， 嗯， 不注意自己的言谈话语，或者是诚心的跟您斗气儿，那几句话能噎得您吃不下饭去。 是吗？ 那当然啦。同样是这样， 嗯嗯， 早上起来了， 嗯， 我这刚要走，您赶来了。 老家，我上车。 你扒拉什么？ 不是，我上去。 你上去。 嗯， 我下来。你管卖票啊？ 这个我这点要晚， 知道晚不早点起？家里被窝哪那么热乎啊？挺大岁数，老揪着窝睡懒觉，瞧您这点出息！ 你说这年轻人可真会说话。 那当然了，我要是哑巴，你管报站名啊？ 我说你这服务态度不好。 哎，嫌我服务态度不好啊？ 嗯， 想法把我调走，我还正不愿意干呢。认识人事科的吗？ 这是。等我上车。 啊，你早该这样，你上你的车，往里挤点，给他让个地儿啊，别踩着，踩坏了散环卖不出去了。 哎，说谁呢？ 我说老太太筐里那鸭蛋呢。 老有的说。 你哪怕踩呀？你的外号谁不知道啊？ 不怕挤， 荞麦皮。 谁是荞麦皮啊？ 你大什么茬啊？啊，车挤知道不知道？这叫人口过剩，懂吗？怕挤少生俩孩子，搞计划生育啊？怕挤呀？怕挤你坐小汽车去，怕挤你钻鸡蛋壳里头去。 有那么大鸡蛋壳吗？ 行行行，我不说，你上吧，你上吧。 我看你也说累了，今儿我就坐你这车了，咱们这儿吊着，要不走都甭走。 你吊，我看你能吊到什么时候。嘿，我告诉你，前面那大胖子你也不争气，你就让他贴你那么近呐。啊，你早上吃那俩水萝卜哪儿去了？你那点本事我知道，运运气打一臭萝卜哥把他给熏下来了。 嗨嗨，你说他出这主意多损呢。 您说这样几句话，您还干得好工作吗？ 看起来这不单纯是服务态度问题了，这个人缺乏起码的道德教育。 就是啊，也是社会不良风气造成的。 对， 个别的青年人不懂礼貌，不讲礼貌，说话一点都不文明。 嗯， 一张嘴就是这套，怎么着小三儿，不差你口里口外刀子板带，头一拳封你左眼，第二拳打你槽牙，一准都被你花了。哇， 哎呀，这话让人听着都寒心。 听那叫什么话， 多难听啊。 通过向雷锋同志学习，展开道德风尚的教育，现在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的言谈话语象征着代表着我们自己的道德修养。 对， 我们一举一动都应该注意到我们能给首都的声誉带来影响。 哎，这倒是 啊， 特别是你们这工作经常接待外地的客人。 您说对了。 嗯， 外府客人到我们北京来，新鲜感特别强。 就是吗？ 有一次呢，我的车上来了三位东北的客人， 从东北来的。 哎，新鲜感特别强。 嗯， 说说闹闹的，情绪非常高涨。 到首都了吗？ 来到了东长安街。 嗯， 看到了北京饭店，有一个就议论上了。 哦， 哎呀妈呀，这北京可真好，楼房这老高得有四五十层。 好嘛，四五十层。 旁边那个人就说他了， 嗯， 你也没个眼睛，数也不会数，明摆着二十多层愣高人四五十，整个一老吞迷糊。 好，开上玩笑。 另一个人还说他呢，哎呀你可别说他，你也不咋着啊。前两天俺们几个坐车看人外宾进大会堂， 嗯， 我问他人外宾去干啥，他告诉人外宾去会餐， 嗯， 我叫他明白啊，我问人外宾吃啥好吃的，你猜他说啥？ 他说什么呢？ 哎呀那咱中国招待的没跑，那各的各菜嘎嘎的，猪肉炖粉条子让外宾可劲儿糟。 好嘛，外宾吃猪肉粉条啊， 他最喜欢吃猪肉炖粉条，他说外宾那使劲吃。 这人真有点意思。 我一看他们初次来北京啊， 嗯， 我一边的卖票， 嗯， 一边跟他们聊天， 哦， 给他们讲了北京饭店现代化的设备，介绍了北京主要的商业区，还讲了北京风味小吃的特点， 哦， 炒肝的味美，焦圈的香脆，豆汁的别致，把几个人都听入迷了， 嗯， 哎呀妈呀，感觉北京不光足有炖粉条子，哈哈 别提这茬了。 后来啊，我一聊天我知道了， 嗯， 他们要去故宫， 哦，要看看明清的皇宫。 可是今天呢，正好故宫休息， 哟，这趟白跑了。 可是不能让乘客扫兴而归啊！ 怎么办呢？ 我一想，哎呀，真不凑巧，今天故宫休息。哎，我给你们几个出个主意，去趟颐和园怎么样？ 颐和园也不错呀。 对，颐和园拥山抱水，那有昆明湖、万寿山，有奇花异卉，著名的玉兰树，很值得看一看。那还有仁寿殿，那是光绪慈禧他们朝会大臣的地方。 对， 那现在还有慈禧的画像和垂帘听政的皇宫，那山外有山，景外有景，比你们照片上和画片上看的不知要强多少倍。来，你们要乘我们这辆车到美术馆下车，然后走103路到动物园，那有直达颐和园的专车，费不了多长时间，进来看看怎么样？ 好，连我都想再溜达一趟。 我这一说他们一听， 嗯， 哎呀妈，小老哥你还真行，还一套一套的， 夸上他了。 好， 嗯， 从你的夜勤劲啊，再远咱也得溜达一趟。来，买票。 你看，说去就去。 我给他们撕了票， 嗯， 交给了他们，告诉他们换乘的地点。 嗯， 几个人是一通感谢。哎呀，太谢谢你了啊！你们首都的售票员服务态度就是不一样啊，不像俺们那旮瘩有那个别人儿，你上车吧根本不爱搭理你，说起话来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那劲儿够15个人看半个月的。 正好一人看一天， 回去俺几个好好向他们唠嗑唠嗑，让他们向你们北京的售票员学习。 好，你为首都赢得了声誉。 下了车， 嗯， 还有点依依不舍呢。 哦， 几位是刚从大连出差到了大连，又到了北京。 哦， 在大连那儿买了点烟台梨， 嗯， 说什么要送给我几个，让拿家给孩子吃几 个。烟台梨好吃啊， 这个塞我俩，那个塞我俩，哎呦，弄得我都收不过来了。 大个的我给你拿的， 别动手，别。不能随便收乘客的东西， 那你得跟人说一声啊， 不容我分说就把我给推上来了。 瞧瞧， 哎呀你可别客气，那是俺一片心意，我告诉你说，人大连人讲了，这梨跟一般梨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这梨是坐大轮船搁海上溜达过来的。我说要饺子好吃，给我们捎个信儿。 干嘛呀？ 让孩子大姨夫搁烟台再给你捎两筐来。 多热情啊， 你看这个场面， 嗯， 啊，乘客售票员情深意长，感情融洽，你看这个场面，看出我们的国家人民安定团结，事业蒸蒸日上，给大家为四化奋斗增添了劲头， 反映了时代的风尚，时代的面貌， 对不对？ 对。 相反呢，要不注意态度， 嗯， 言语冰冷，态度傲慢，那外国客人非常的反感。 是啊， 有一次也是一位东北的客人上我们这趟车， 嗯， 结果让我们一个小青年给气得够呛。 怎么回事啊？ 人家上来就问问他呀， 嗯， 到北京市委在哪儿下车？ 哦，在台机场下车。 其实就这么一句话的事。 他怎么说的呢？ 你看他坐这儿的劲头。 嗯，嘿， 你呀，啊， 嗯， 问别人去。 哎，你告诉一声不就得了？ 我告诉。 这是干嘛呢？ 扔嘴里花生仁， 他吃上了。你倒说话呀。 我不知道。 不是你的录像你不知道？ 你去我去啊。 我去啊。 你去都不知道，我不去我更不知道，你这说什么干嘛？ 呵，多气人呢。 把那人给气的。那行那行，售票员 你让我下车，我不坐你这辆车。 人要下车了， 你是爱下不下？我让你上的，谁拦住你？ 这不斗气儿吗？ 你干啥呀？啊，你这啥态度？你北京售票员你就这样啊？ 跟北京联系上了， 他也听说这个，他也不示弱啊。我怎么了？北京是首都，碍你什么事了？啊，你想把首都改成牡丹江，人中央同意吗？ 哎，这都挨得上吗？ 你怎么跟北京联系？你这人啊，北京地方好，想住进来啊，办得进户口吗？ 呵， 瞧你那样吧，你吐的都掉汁儿，你少上北京来啊！一张嘴干啥呀？整个一大碴子味儿， 什么态度？ 什么人？我跟你，哎呦，坏了！ 怎么了？ 把钢镚给扔嘴里头了。 呵，这样的青年人太少有了， 一下就把人家这个客人给气火了。 那还不火 啊？我上北京来咋的？北京是你家开的，北京是全国首都，也有我一份儿。啊，你有啥了不起啊？你北京人有啥了不起啊？你会啥？你就会给北京人丢脸啊！北京人都像你这样啊？你好好干你的工作，你学点正经。瞧你那样吧，你得了吧嗦的你啊！你看你梳个大背头，穿个大尖鞋，你像啥样子呀？你有钱先把袜子那窟窿补上。 这位看得还真清楚， 你还让我少上北京来？你管得着吗你啊？你干嘛？你看不起我呀？啊，你管得着啊？被窝里头伸脚丫子， 怎么讲？ 你算第几把手？ 嘿， 你也就高三点能那一嘎的脸，你不嫌磕碜？真是，你还不好好干工作，你还有理了？没时间有时间好好向你们领导那汇报汇报，就够你喝一壶。你快让我下车！ 怎么了？ 就到和平里了。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这里是快乐合家欢，韩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欢跟爷爷说完了回家路上坐公交车遇到的有趣的事儿，就进屋啊做功课去了。不过老何小何爷俩有关公交车上有趣故事的讨论呢才刚刚开始，咱们再来听听。 其实说起坐公交车的趣事儿啊，哎，这前两天我也赶上一回。 您这不会也捅人家腰眼来的吧？ 这么一大没小，哪里把我开心不是？前天呢，我坐公交车上超市，刚一上车，有一跟咱们家欢欢这么大的小小子，他赶紧起来给我让座。 嘿，这孩子还真懂事儿啊！ 是啊，我一看这孩子背着个大书包，还抱着一摞书，我就跟他说：“孩子啊，你坐吧，爷爷不坐。”可没两站，这孩子又站起来跟我说：“爷爷，您就坐这儿吧。” 人家孩子呀，是看您岁数这么大，怕您磕着碰着。 是啊。孩子这心我明白，可让他站着我坐着，我也怕人家孩子磕着碰着不是？我就跟他说：“爷爷这身子骨硬愣着呢，你呀好好坐着吧。”可没过三站，这孩子又站起来了。这次没等他说话，我就一把给他摁在椅子上了，还假装生气的跟他说：“这你这小家伙怎么回事？爷爷不是说了吗？爷爷不坐，你好好坐着。”可我这么一说不要紧，哎，倒把这孩子给弄哭了。 哎，您瞅瞅，您吓了人孩子不是？ 那倒不是，这孩子一说原因呢，嘿，连我都乐了，还觉得挺对不住人家孩子的。 哎，他怎么说的？ 人家孩子跟我说了：“爷爷，我哪儿错了？我都过了三站了，您干嘛不让我下车呀？” 您听听老何干这事儿，多少啊，有点好心办错事儿的意思。您是让人孩子踏踏实实坐着了，可这一坐就坐过了三站地呀。一般来说啊，咱们觉得在公交车上让座都是年轻人给上岁数的人让，其实呢有很多上了岁数的人，老人也愿意主动给别的乘客让座，不过有的时候让座也会看走眼，是吧？啊，咱们一块来听听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说的单口小段让座。 尊老爱幼，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应当对老人要尊敬。说我的80岁，这观众对我来说呢，就不能算尊敬，算抬爱、喜爱、疼爱，得这么说了。 不能谈尊敬，因为我得尊敬观众，观众喜欢我，抬爱我是这样。我对于老人，啊，我也是尊重。我一瞧岁数跟我差不多，或比我小，比我年轻点，我80岁，这人60来岁，白头白眉毛的，我就叫叫老大爷，我就怎么样？一上电车上汽车，看见老人让老人坐，您坐这个，我前面就下了，我前面就到站，您坐吧，让老人，应当要这样，不但我，每个人都得要这样啊。上电车坐汽车，是老人老太太赶紧站起来让人坐下，师母的先生上电车上汽车，只要咱们看，别等着，别等售票员喊，哪位同志受累给让个座，你不也得起来吗？何必呢？干脆一瞧，哦，这师母先生或者残疾人驾着拐上车了，别犹豫，赶紧站起来，哎，您就坐这儿，抱小孩的上来，赶紧让，别等着售票员喊，哪位受累给抱小孩让个座，你不也得站起来吗？我就这样，我自己我坐这儿，有时候我就不坐着，赶上车没人呢，那都不坐，没人呢都站着，没有人站着，我坐着吧，我就坐下了。走两站一看，上车好几个人，大肚子，显着肚子上来，花褂子，长发披肩，花褂子，上车时候都费劲，显着肚，不好上。我坐这一看上来了，别犹豫，赶紧站起来。哎，我说，把这花褂子、长发披肩让人，哎，我说，坐这儿，坐下吧。这位理直气壮，一点客气都没有，大模大样，连看我都不看，坐下，连个谢字都没有。等他坐下了，我一细瞧，这花褂子、长发披肩，留着小胡子，抱着一西瓜。 刚刚咱们听到的就是马三立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小段《让座》，说的这个出行过程当中在公交车上发生的趣闻轶事啊，本主持人韩健也亲身经历了不少。咱别光听老何、小何说了，我也给您讲一个。有一次我坐公交车出去办事儿，车上人特别的多，特别挤。可巧呢，那天我忘了带这公交卡了，我就赶紧伸手啊，到钱包里头拿这个零钱买票。可是我摸了半天也没摸着钱包，我一纳闷啊，我这自言自语，哎，我那钱包哪儿去了？这时候我旁边啊站一小伙子，我以为他看见我这钱包了呢，我就问他了，哎，我说，小伙子，您看见我这钱包了吗？这小伙子特无奈的跟我笑笑，您的钱包我没看见，不过您不太可能从我这包里头找着您的钱包吧？嗨，感情车上太挤，我把手啊伸人家书包里头去了。亏了我自个儿念叨一句，我这钱包哪儿去了？要不然人把我当小偷了。说完了韩健在公交车上的亲身经历以后啊，咱们再来听一首满江演唱的《下一站》，稍微休息会儿。广告之后，咱们再接着听老何一家关于公交车趣闻的讨论。一会儿见。 上一站错过了什么？有没有我期待的怦然心动到风？擦肩而过的时候，从未想过停留。下一站会找到什么？是不是青春模糊了？还记得你曾说过的一句承诺，我们是贴心的。忽然会想起那一年的夏天，久违的朋友彼此张开暖的双手，小雨过后满眼全是感动。走着走着听着从前视线里的画面，像旅途的风穿过了身边，起点原点终点，熟悉的景色又重现，飘过的一缕思念

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公交乐事儿一大堆，追车刷卡挺带劲儿，全家老少都有份儿，说说唱唱挺逗哏儿。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常言说得好啊，不聊不知道，一聊真奇妙。那位说了，哪有这么一句常言呢？嗨，我这不是顺字抄印吗？这老何小何这爷儿俩呀，一聊起公交车时候发生的有趣的事儿啊，这嘴啊还就停不下来了。爷儿俩是越说越热闹。 原来这每天坐公交车出门还有这么多好玩的事儿啊。 嗨，其实啊，不光是坐公交车能遇见有趣的事儿，就连这赶公交车呀、也能碰见这可笑的事情。 那赶公交车还能有可笑的事儿？ 那可不，前天啊，这我自己就赶上这么一档子。 嗯，什么事儿？跟爸爸我说说。 前个早晨我不是起晚了吗？着急麻慌啊，就奔了楼下那公交车站，一出楼门口就看见车站上刚有辆车进站。我呀就玩命追，等我跑在车站上，您猜怎么着？还真寸，那车 等着你呢， 开走了。 嗨，那没辙了，再等一辆吧。 再等一辆，那不就更得迟到了吗？我呀就站在站台上喊：“师傅，等会儿！师傅，等会儿！” 那司机师傅给你停车了？ 那倒没有。这不过有这一哥们儿拉开窗户对我喊了一句话，弄得我是哭笑不得。 他喊什么了呀？ 他对我喊呀：“悟空啊，别喊了，你呀还是驾云先走吧。” 好嘛，我儿子变孙猴了。 您听听，小何这个赶公交车这经历挺特别的，是吧？咱真不知道他还有去西天取经的任务呢。说的这个赶公交车闹笑话的可不止他一位。下边咱们就来听一段康松广、王府亭合说的相声小段《赶公交》。 尤其现在啊， 啊， 您看单字儿名字特别多， 哎， 一个字儿名字， 嗯， 这什么呀？不好起，容易重名。 哦， 有好多都是什么呀？ 嗯、 音同字不同。 嗯嗯， 一音多字， 哎， 男女都能叫。 有什么字啊？ 最简单的像什么红红字？ 红 啊啊，有红色的红， 哦， 彩虹的红。红亮的红，红大的红。那天我在医院候诊 啊， 大夫喊李红，呼啦一声，连男带女站起六个来。 嚯，这重名的这么多啊？ 人家都叫红啊。 哦，这倒是。 还有什么字啊？ 还有 叫军字的也不少。 哦，都哪个军呢？ 军队的军。 哦哦， 军座的军。 嗯， 平均的军。 嗯， 君子的君 也不少， 叫着好听。 对， 张王李赵刘，姓什么都行。 哎， 唯独别姓黄。 对，黄军，好嘛， 成日本鬼子了。 就是啊， 您别乐啊 啊， 真有叫黄军的 啊，真有。 哎，我一朋友姓黄 啊， 黄先生的儿子就叫黄军。 哦，真起这名。 上学这同学不敢叫他， 怎么 叫他成汉奸了？ 嗨，这倒是。 他爸爸敢叫。 哦， 早上起来，黄先生上班， 儿子上学，爷儿俩呢一块赶这八路公交车。儿子是慢慢腾腾，不着急的后边溜达。 嘿， 黄先生走得快，在前边大步流星。 哦， 刚出胡同口，八路公交进站了。 哦， 黄先生转身就喊上了。 怎么喊？ 黄军，快跑啊！八路来了。 刚才咱们听到的是康松广、王府亭二位合说的相声小段《赶公交》，您听听，这黄氏父子赶公交车也挺有意思的了。听完了相声段子呀，韩健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个本人在公交车上见到的有趣的事儿。那回我坐公交车回家，这车到站呢，上来一位小伙子，手里还拿着一根刚点着的烟。司机一看，赶紧拦他：“哎，对对，先生先生，对不起，咱这车上不能抽烟。”那小伙子听了，哎，挺自觉，赶紧把这香烟掐灭了，顺手就扔进了投币箱。这司机一看也愣了，我说：“哎，不是您这怎么茬儿？什么意思呀？”司机这么一问，这小伙子才恍然大悟：“哎呦呦，对不起，我把您这投币箱啊当成烟灰缸了。”您看这位小伙子有点冒失啊，不过他这种行为啊，那是无意识的。但如果车上有一个故意捣乱的乘客，那可是够让司守人员和乘客为难的。下面咱们再来欣赏一段赵振铎、赵世忠、李金斗合说的群口相声《坐电车》的片段。李金斗在这段相声当中啊，就扮演了一位不守规矩的调皮乘客。虽然这个段子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了，可是现在听起来呢，依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嘿，快开车，嘿，说你呢，嘿，嘿， 同志， 刚才在车下头你怎么不催呀？ 啊，这是刚才我不是还没上来的吗？ 这叫什么脾气 啊？这叫车上一个脾气，车下一个脾气。 嗯， 这脾气还不扫呢啊？ 哎，这您不懂吧？ 不懂。 这就叫蹬上脚蹬板，立刻变心眼儿。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 在没开车之前，我恐怕上不来，愿意晚开车。等我一抓着扶手，脚一蹬上脚蹬板，就盼着快开车了。这就叫蹬上脚蹬板，立刻变心眼儿。 好，骂心眼儿。 哎呀， 同志， 上来了。 请你买票吧。 啊， 买票。 我不买票。 怎么不买票？ 哎，我没有必要买票嘛。 上车就得买票。 说什么我也不买票。 你为什么不买票？ 我有月票。 你倒说一声啊。 可是上个月的。 哎， 啊，这月又买了。 你这不废话吗？好，那你有月票，请你拿出来。 哎，我 有 啊， 请你拿出来，我看看吧。 看看。 嗯 啊，可以，看看月票啊。哎。 哎，我还没看见呢， 眼神还不好，这位啊，哎， 好嘛，这是变魔术呢啊！ 干脆你把月票交给我，我看看。啊， 可以。哎，真是，我告诉你， 哎，同志 啊， 这是你的月票吗？ 怎么不是啊？你。 这相片是你吗？ 那还有错？ 不能吧？ 怎么不能啊？去年我照的相啊，在大北照相馆呢，号码是2087呀、啊。不信你们查去呀、啊！ 真是不对吧？ 啊， 那怎么你这相片还梳俩大辫子呢？ 啊、 哎呀，你多少剪的发？ 哎，少说废话啊！这是我爱人的，我爱呢，我爱呢。 你冒用月票啊？ 啊， 那得按章罚款。 我打不了我。 怎么？ 我这月票在这儿呢。 你这不废话吗？ 成 月票 啊， 这是起哄。 哎，有月票咱们乌龟倒汽车，汽车倒乌龟，坐着汽车兜兜风，你说得不得？月票， 这月票都这么用。 前面拐弯了，请同志们拉好扶手。 啊啊！ 哎，怎么回事这？你怎么回事？ 怎 么？你怎么撞人还让我背着？ 啊啊！你怕背的呀？你怕撞啊？ 嘿， 你怕撞别坐这车呀。 那我坐嘛车？ 哎，你坐火葬场那车去呀。哎，一人躺着里，谁也撞不着你。 不是，你这叫麻花 啊？麻花啊，呵呵，还躺耳朵呢。 哎呀，要说你这人可太哏了 啊！ 怎么了？ 撞了人以后，连句客气话都不说 啊？ 哎呀，嗑瓜子嗑着个臭虫来，骂人都有啊。 你这俏皮话还真不少啊。真是我告诉你的， 请同志们扶好了。 哎，啊，哎， 嘛味儿去？ 好嘛，靠道法！哎，同志，同志，同志，放下来行吗？啊，这玩意儿多大味儿啊！这个，这你怎么带上车呢？你这好嘛，换换手，换换手、 哎，你管的可真宽呢、啊，你，嘿、哎，换换手。 好嘛，臭咸鱼啊！ 臭咸鱼，这叫咸带鱼。你吃过鱼啊？ 嘛鱼它也是鱼呀、啊？ 怎么 有你这样的吗？ 有呢， 又拿臭豆腐，又拿臭咸鱼的 啊！ 在我鼻前都没挂过，受了吗？我擦液值钱了，我双熏的啊！哎，河边同志，瞧瞧这位怎么回事？那、 哎、 个又是臭豆腐，臭咸鱼的。 哎， 同志 啊， 你怎么把这个东西带到车上来了？ 哎，这怎么了？这是吃的。 我知道、啊、这个有味儿的东西不能往车上拿。 哦，有味儿的东西不能往车上拿。 对了， 哪儿写着呢？ 哪儿？ 你们这车上哪儿写着呢？ 哎，同志，同志， 说呀！ 哎，同志， 哪儿写着呢？ 哎哎、啊，放地下行吗？你了 啊，放地下，放地下。 行，就按你，我告诉你，算倒了霉了。我告诉你， 还倒。 前面连续拐弯，请同志们扶好了。 哎，等。 哎呦，对不起您，对不起您，对不起您！ 哎，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又怎么了？又怎么了？ 哎、您不知道啊，我这脚这好好放着，他就这么一踩。 我，哎呦， 真踩着我这只脚啊！ 你踩我干什么呀？ 啊，这我这不是学生的吗？我这 你学他，我受得了吗？ 哎呦，我的妈呀！我你踩我脚干嘛？你 说对不起你了吧、 啊？我受不了，受不了这个！ 这不是蹭心的，是不是坐一拐弯吗？这有什么办法呢？ 我告诉你， 这 是我告诉你 啊，是不是？ 哎呀，倒了霉了！我告诉你吧。 哎，这儿有一座、嗯，你们谁坐也得了 啊！好、哦、好好，好的，好。这秀篮球呢，这 先把座儿站上啊！这叫先下手的围墙， 心眼儿都用字儿。 前面还有哪位没票？还有，哎，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您这脚这么搁着可不行啊！ 啊，怎么搁着啊？ 您往回收一收， 往回收收 啊， 放兜里， 放 这。 哎，人少彪说的对啊， 带着你啊！ 您这么坐着来回来去的过人，您蹭人一身泥呀、 啊！哎，我没让他上这蹭来 啊， 咱没请他嘛！ 哎，同志，既然坐着不好呢， 啊，怎么坐着就好了？让你坐着就好了，你呀、啊，凑合站着吧。 我也没打算坐 着。我告诉你，同志，同志，同志，同志， 啊， 你这脚这么搁着可不行啊！ 你说应该怎么搁着？ 嗯， 你说应该怎么搁着？ 哎，同志、 啊，我怎么搁着？到车上我非累死不可。我待着吧，你嗯。 好嘛，俩嘴油还一瞪呢啊、 哎！少说废话啊！ 那叫废话，那叫废话。来上车我就看你不地道。我上车以后你为啥救我？上车以后让我背着，又拿臭豆又拿臭咸鱼，人家给我让座嘛，你笑篮球。啊，坐这腿还不老实，我跟你一块坐车，我操，倒血霉了！我告诉你， 您他可真能说，我说你不怕累死 啊？ 真是，我告诉你， 哎，好，稍等一下啊，哪位同志给病人让个座？哎，同志，请您给病人让个座。 好嘛，睡着了啊。 同志，您给病人让个座吧。 哎，向好的，向好的，赵婶跟你说话呢。 啊，您说什么？ 嘿，都没听见 啊！ 我说你呀、啊，给病人让个座。 嗯，对，你们这样做很好，应该给病人让座嘛。 这我们应尽的责任。 行了，不用让了，我已经有座了。 行， 我给你让呢。 啊？怎么了？ 我说让你呀、啊，给病人让个座。 病。 怎么了？ 怎么了，这位？ 我这病可不轻啊！ 他这么会儿也病， 病来还怎么快啊、 我头又疼又恶心，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我 那玩意儿一点劲儿都没有。 啊， 那来救我时候，你这劲儿可不小啊！ 救我！ 哎呦，我 我病得这个样子，你还拿我开心呢？哎呦，你们不知道啊，我刚出院呐、 刚出医院， 电影院， 电影院， 不不不，医院十几个大夫给我会诊，说我这个病是非常的严重啊。 那你是什么病啊？ 二脑炎。 二脑炎？ 二脑炎 啊。 我知道有大脑炎 啊，他那是啊，他我这脑袋不是比他们小一号吗？ 这么叫二脑炎呢？ 哎呀， 不像话 啊， 那都不像话。 怎么不像话？ 哪有这种病啊？ 你说这没有这种病啊？我这是装病啊，我确实是有病啊。 你说 不行，你给我检查检查。哪位同志带着 X 光的、给我照一照。你说我怎么没有这种病啊？我确实是有病啊、我这病还轻呢， 同志 啊， 你这病好的怎么这么快呀、 哎呀， 又来了！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欢迎您继续收听。这老何、小何爷儿俩正在聊出门的时候坐公交车发生的有趣的事儿。这时候啊，佳佳回来了。一听这爷儿俩的谈话内容，佳佳扑哧就乐了。为什么呀？原来他呀刚在公交车上闹了个笑话。 爸，老公，要说这公交车上发生的有趣事儿啊，你们谁都没有我感受深。 哎，怎么听老婆你的意思，难不成你原来坐公交的时候也遇到过有趣的事儿？ 这干嘛还原来呀？刚才我回家的时候在公交车里就漏了个大窃。 甭问，肯定是兜里没带钱。 哎，不会，家里啊有公交卡，刷卡不就成了吗？ 嘿嘿，老公，让你说着了，问题啊还就出在这卡上。 甭问，肯定是这卡里没钱了。 哎，爸，我说您怎么老跟这没钱干上了？还是听人家家自己说说吧。 哎，这就对了。跟你们说啊，我回来的时候一上车就从兜里掏出卡来刷，可是怎么刷也刷不上。哎，我心想不对呀，前天我刚充了50块钱，不会这么快就用完了呀。我就把卡递给司机师傅，让他也看看怎么回事。你们猜他看完之后怎么说？ 怎么说的呀？ 他说，大姐，您是做皮肤护理还是做去皱保养啊？ 哦，美容卡呀。哎，不对呀，你刷了半天这愣没看出是美容卡。 嗨，别提了，我不是昨天新绣了个十字绣的卡套吗？可能绣完了太高兴了，就把卡给装错了。 您听听，这佳佳也太马虎了。不过估计他绣那个十字绣的卡套啊，肯定是花了不少的心思，要不绣完了都能高高兴兴的晕晕乎乎把美容卡塞进去呢。其实啊，不光是他干过这样的事儿，就我们夫人，我们家那口子，哎，也有类似的经历。只不过呀，他当时放进去的是张单位的饭卡，人家司机师傅问他要几个荤菜几个素菜。说起这个在公交车上刷卡闹笑话的经历啊，相声演员孟凡贵也有过。下边咱们来听听他表演的单口相声小段《公交轶事》。 他是李金斗的徒弟，去年夏天他就曾经给我跟金斗老师出一主意。他说，师傅师傅，您二位啊得有生活，您看现在坐公汽车，您经常您自己开车十来年了，您坐过公汽车吗？您没坐过，您没有生活，您以后再说相声说公汽车上的事儿，人家不相信了。我给您买好了卡了，现在坐公汽车不用买票，拿着卡上去就行，车上没有售票员就。我说是吗？您放心吧。李金斗跟我拿着这卡上公汽车了，金斗师哥走的头了，就举着这卡冲司机一点头，司机也冲他一点头。读卡，嗯，读卡。李金斗掏出花镜来戴上，此卡乘坐北京市 公交车有效。司机瞪了他一眼，那边读卡。我一看那边有一铁杆，不锈钢的，上面还有一方盒。金斗老师也看了，哦，站这铁盒旁边了。此卡北京市乘坐。司机也都乐了，去里边坐着去，里边坐着去。就这功夫该我了，我也举着卡呢。我刚要往上走，来一女同志，年轻的女的，小女孩，噌打我这儿挤上来了，挎着一个小白包。那包我认识，那包也不叫什么 L 什么，我说不上来，反正说那玩意儿挺贵，那玩意儿好几毛钱买的呢，这是。人挎一小包上来，就站那杆那点儿，还冲那司机一扭。那司机哎，您请。呵，让人女同志坐下了。我一看，哦，你说幸亏是今儿坐回车，不明白呀，感情得加一动作是不是？于是我举着这卡冲这司机，我就这样扭。司机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看着我，心说你这人不够哥们儿啊，有点重色轻友是不是？我扭一下还不让我坐下，我动作小了点，女同志动作大，我再来一回，我又来一回。司机说我你有毛病是怎么着？我说你才有毛病呢，你重色轻友，我去投诉你去。我告诉你，女同志冲您扭一下就让坐下，我扭两下都不让我坐下。司机说你什么都不懂，人那女同志人扭，人那包里有卡，人刷卡呢那点儿。 刚才咱们听到的是孟凡贵表演的单口相声小段《公交轶事》。说起发生在公交车上的有趣事儿啊，这恐怕三天三夜都说不完。这公交车呢，就是一个小社会呀。要是咱们想最大程度地感受搭乘公交车的便捷，那就要靠四售人员和咱们乘客一块儿来营造公交车里的和谐气氛。说到这儿啊，老何一家在坐公共汽车当中发生的故事咱们就听完了。最后呢，为您带来一首张学友演唱的《一路上有你》。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叮当，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快乐合家欢再来一同感受老何一家的快乐生活，回见。 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时间一来，好多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你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的。时间一把让我爱上你，才又让你离我而去。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今生就该我还给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都是为你。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你与我相遇。一路上有你，痛一点也愿意，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时间一把，好多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你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